唱唱唱唱弹耳朵，弹耳朵跳跳跳跳弹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弹耳朵， 听听弹耳朵。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，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，还有好玩的笑话。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。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？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，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。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，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。 好啦，开始听故事啦。 哎，糖耳朵， 干嘛？ 哎，你想不想去楼下的张奶奶家玩啊？ 哎，好久没去了。 他们家新来了一只小猫猫。 小猫猫？ 小猫猫？ 我害怕。 猫猫不用害怕吧？ 嗯，它有爪子。 但是它很温柔啊。 是吗？ 你想跟它交朋友吗？ 它比我大，比我小。 它比你小，是一只小猫猫哦。 哎，那倒可以。 我们去看看吧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当当当， 谁呀？ 啊，奶奶，我是小群姐姐，我和糖耳朵兔子来看你家的小猫猫啦。 好，请进吧。 哎呀，这只小猫猫真可爱。 哎，糖耳朵，它的毛好软呐。 有我的软吗？ 咦，比你的软多了。哎，抱抱它，抱抱它，抱抱它。 嘿，它的牙齿好尖呢。 哦，你不要动它的嘴巴。你要轻轻地摸它的毛。 哎，你的眼睫毛有我的长吗？ 你别揪它的眼睫毛。 你还有长尾巴。哎，动你的尾巴。 它的尾巴比你的长多了，糖耳朵。 哎，你看它的耳朵。 耳朵倒是比你的小多了。 那是，我的耳朵比它长。哎，我给你揪一揪，让你的耳朵跟我一样长，好吗？ 别揪猫耳朵，别揪猫耳朵。 干嘛？ 它会疼的。 那你为什么整天揪我的耳朵？ 我没有揪你的耳朵，我只是在帮你梳理你的耳朵上的 毛。 毛 啊，好吧。 嗯， 那我也帮帮你，说说你耳朵上的毛。 别揪，别揪，别揪！啊！ 怎么了？我刚才没看见。 咬到我的手指头了。 你别动他的嘴呀。 不是我动他的嘴，是你揪了他的耳朵，他在咬的。 啊，是吗？ 为什么你揪他的耳朵，他会咬我的手指头呢？ 因为你抱着他呀。 我要去看医生，他给我咬出血来了。 哎呀，快走快走。 哎，不， 说不定还得打针 呢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，你这只野蛮的兔子。 为什么？ 你为什么要揪猫猫的耳朵呢？ 我想让他的耳朵跟我一样长。 他会很疼的。现在好啦，你揪疼了他，他咬了我，然后该我疼啦。 那去医院吧。 嗯，你背着我去。 好吧，张奶奶再见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两位英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雷切尔·布莱特和吉姆·菲尔德，是由人艺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海豚绘本花园，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老鼠和大狮子。在一片干旱的大草原上，大地上到处都是石头，还有金黄色的草。在沙石上竖着一块巨大的岩石，岩石古老而又崎岖不平，像一座歪歪扭扭的山。在这块高大的岩石下面，有一间非常非常小的房子，里面住着一只很小、很安静、很温顺的棕色小老鼠。 只小老鼠是这么这么的小，以至于其他动物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还有这样一只老鼠的存在。 哎，你好，你好！ 小老鼠在草丛里对着羚羊和长颈鹿喊，可大家看来看去，却谁也没有找到。有时候他们会不小心从小老鼠的身上踩过去，比如大象踩到过它的尾巴，斑马坐到过它的尾巴。 哎呦！ 可是他们完全没有发现他们伤害了这只小老鼠。 小老鼠的生活可真不容易。 而就在小老鼠的家外面，在那块巨大的像小山一样的岩石上面，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同。那里是狮子的世界，在这块岩石上住着一只又大又威武的雄狮，它长着长长的鬃毛，大大的脑袋，锋利的爪子，它会发出巨大的吼叫声，让草原上所有的动物都知道它有多么了不起。 嗷！ 它是其他所有动物的首领，吼声震得天响，它强壮无比，能举起一只河马。狮子喜欢向所有动物证明，它就是力量的化身。于是，所有的动物都对这位凶猛的狮中之王印象很深刻。 我太崇拜它了。是啊，它是那么的强壮。 快瞧，它是我们的草原之王。 小老鼠也悄悄躲在草丛里看着雄狮，心想， 我要是能像它那样那就好了。 一天夜里，小老鼠躺在它的床上，忽然冒出一个聪明的想法。于是它一把掀开被子，举起小小的爪子说， 我想到了，我也要学会吼叫，就像狮子那样。如果我这微弱的吱吱的声音可以变得更大一些，更凶猛一些，会怎么样呢？ 他对着镜子摆出狮子的样子，叫起来， 要是我的声音像狮子那样响亮，那就算我是世界上最小的小老鼠，我也可以交到朋友，生活会变得很美好。 对，就是这样。小老鼠心想着， 我必须学会怎么吼叫，我必须马上就要学。 可是，像谁去学习吼叫呢？小老鼠想了想， 我的天哪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野兽可以教我怎么学习吼叫，那就是狮子。但是如果想向它学习，我却很可能会被它当成晚餐给吃掉。 小老鼠瞪大了眼睛，想象着自己放在盘子上，狮子拿着刀和叉把自己吃掉的样子。可是，这样的害怕也没阻挡小老鼠。它看着天上的月亮，和月亮照耀下的巨大的岩石。 我必须抓住机会，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。毕竟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这么的渺小。 于是，小老鼠下定决心，它鼓足勇气，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走出家门， 向着大岩石的顶端爬上去。 希望我不会被大狮子给吃掉。 这可是小老鼠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。 但是如果你希望自己能改变什么，那你就应该从改变自己开始。 小老鼠就这样怀着坚定的信心，爬呀爬呀，一步一步地爬着。它离那只睡在岩石顶上的大狮子也越来越近了。终于，小老鼠爬到了岩石的顶端，它踮起脚尖儿，发现 大狮子还在睡， 它的鼻子尖儿离这块石头只有很小很小的距离。现在，站在石头上的小老鼠竟然和狮子鼻子尖儿对着鼻子尖儿，简直就要碰在一起了。小老鼠鼓起勇气说：“ 打扰了，狮子先生，我来找您是为了，请问您可以教给我怎么吼叫吗？” 狮子突然睁开了眼睛，周围都安静了下来。狮子抖了抖它头上长长的鬃毛，时间好像静止了，就像过了一个星期那么久。然后这只狮子的眼睛盯着小老鼠，它张开嘴发出了一声吼叫。可是它看起来并不像是威武和勇敢，而是很害怕的样子。接下来，狮子竟然发起抖来，它的爪子还胡乱地挥舞着。它向后退，然后跌坐在地上，用两只爪子蒙住眼睛。它呜咽着说：“ 不要伤害我，对我好一点儿。” 天哪！谁能想到，这只狮子竟然害怕一只小老鼠。这下小老鼠不再害怕了，它温柔地对狮子说：“ 别害怕，我不是你的敌人，我是你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在这里玩吧，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。” 在这一刻，很神奇的是，小老鼠再也不觉得自己渺小了。他发现，要表达出自己的想法，并不一定需要通过大声喊或者吼叫。从那天起，小老鼠和大狮子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，他们总是在一起。他们一起待在那块岩石上，有了朋友的分享，这里变得比从前更加美好。小老鼠还是那么小，可是它觉得自己很强大。大狮子还是会吼叫，但它的内心比从前更快乐了。就在那天，大狮子和小老鼠同时学会了一个道理：不管我们的身体大小如何，我们的内心都住着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大狮子。 大耳朵，你画的这是什么呀？ 圈儿。 这哪是圈啊，一点儿也不圆呐。 那你画一个。 我来给你画一个啊。 嗯， 看，画圆呢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画得很圆。哎，我画的也不太好。哎呀，我们干脆找个圆的东西比着画吧。 好啊。 什么 戒指？ 哦， 你手上戴的戒指。 我的宝石戒指是个圆圆的。 啊，对。 哎，我的项链也是个圆圆的珠珠嘛。 哦，还有你的眼镜也是个圆圆的珠子。 哎， 不是珠子，哎，圆圆的块儿。 你的眼球也是个圆圆的珠子。 啊，是是。哎。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是圆的哈。 嗯，比如说汽车轮子。 对呀，比如说方向盘。 比如说盘子。 啊，比如说红绿灯。 比如说电灯泡。 啊，比如说井盖。 比如说太阳。 啊，比如说橙子。 啊，那橘子也是了。 啊，足球。 苹果。 苹果啊，对，切开的时候哈哈，它是圆的。那还有比如说排球、地球、木星、月球， 你说宇宙是不是圆的？嗯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有一次呱呱上课居然和同桌争执起来，原因竟然是这个桌子上谁过了边界。结果呢，两个人双双都被罚站。下课的时候老师问他，你们错了吗？呱呱低着头对老师说， 老师原谅我吧，我知道错了。 那个老师问他，你错哪儿了？呱呱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， 打架不该占用上课时间，应该下课打。 于是他又一次被带到了老师办公室罚站。 有一次呱呱去花鸟市场，他看到有条小金鱼翻着肚皮飘啊飘啊，他就对人家老板说， 这条鱼死了吧，肚皮都翻了。 老板看了看，笑呵呵地解释说，哈哈，没死，这鱼啊就是喜欢翻着游。说着丢了几颗鱼食儿，那条金鱼立刻就翻过身来去吃鱼食儿。呱呱觉得有趣便买下来了，放到家里边养着。过了几天呢，呱呱在家里边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聚会，把几个同学叫过来在一起玩了一会儿。可是到了晚上，呱呱非常惊讶地发现金鱼居然真的死了，再怎么投鱼食儿它都翻不过来了。呱呱非常的心疼，后来他了解到金鱼是被撑死的，来的人多谁都觉得好玩，谁看到鱼翻肚皮都会扔下鱼食儿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红黄蓝方庄园的马涵希小朋友要教我们来说一首英文儿歌。 My teddy bear has two eyes, two eyes, two eyes. My teddy bear has two eyes. I love my teddy bear. My teddy bear has one nose, one nose, one nose. My teddy bear has one nose.I love my teddy bear. My teddy bear has two ears, 2 years my teddy bear has. 2 years I love my teddy bear. My teddy bear has two arms. My teddy bear has 2 arms. I love my teddy bear. My teddy bear has 2 legs. Two legs. My teddy bear has 2 legs. I love my teddy bear. My teddy bear has 4 paws. Four paws. My teddy bear has 4 paws. I love my teddy bear. 下面请卡尔安娜国际幼儿园的珍妮老师帮我们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My teddy bear. My teddy bear has 2 eyes. 2 eyes. 2 eyes. My teddy bear has 2 eyes. I love my teddy bear. My teddy bear has 1 nose. 1 nose. 1 nose. My teddy bear has 1 nose. I love my teddy bear.My teddy bear has 2 ears, 2 ears, 2 ears. My teddy bear has 2 ears. I love my teddy bear. My teddy bear has 2 arms, 2 arms, 2 arms. My teddy bear has 2 arms. I love my teddy bear. My teddy bear has 2 legs, 2 legs, 2 legs. My teddy bear has 2 legs. I love my teddy bear.My teddy bear has 4 paws, 4 arms, 4 paws. My teddy bear has 4 paws. I love my teddy bear. 小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。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《戏弥勒》，欢迎大朋友继续收听。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我们明天晚上再见。 糖耳朵，小朋友说想让我们做更多好听的节目呢。 好吧好吧，我会努力试一试的。 因为他们说听到听听糖耳朵就像在晚上做了一个很棒的梦呢。 哦， 很棒吧？那我们俩可要加油了。 加油加油。 你说我们的听听糖耳朵会不会飞到太空上去，让其他星球的孩子也 这个暑期，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，共读盛夏。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，为您丰富多彩假期。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。 坐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星夜会四方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。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，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，祝福大家万事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。